魏琛起得很早，所有人当中最早，不过一起来就揪着叶修嚷嚷，也算是把所有人都给惊醒了。像叶修一样因为习惯了通宵，一时间晚上睡不着的人大有人在，此时都是半睡不醒的从房间里出来，就看到叶修和魏琛两人喋喋不休的说着就出去了。 哎，干嘛去了？ 众人疑惑着。 今天没有 boss 刷新吧？ 有人看日历。 没有。 有人已经肯定地答复了。 再睡会儿吧。同意。 所有人又都爬回去了。直杀星星网吧的二人，一路上叶修就说了不少魏琛退役后才出现的，不在俱乐部里肯定不会接触到的训练方式。魏琛立即就开始冥思苦想，这些方式有哪些是可以在网游中找到方式来做的。不得不说，退役后一直混迹在网游的魏琛确实要比一直职业选手的叶修对网游这边了解太多了。而叶修呢，就像是下个副本还总要看攻略一样，他经历过但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也比不上魏琛一直浸淫于此。两人沟通了一会儿后，就已经产生创意无数，飞一般的冲进了星星网吧，直上二楼就开始测试起来了。广袤的地图上，各色的副本，庞大的任务都有被拿来当作训练软件替代物的地方。两人一边尝试一边记录着，两个小时就已经有很多收获，这时其他人才算是相继来到了网吧。 你们俩一大早就过来搞什么呢？ 陈国转过来一看，叶修和魏琛各自对着电脑进行着游戏，时不时讨论几句。两人的角色都是在大地图的同一处，没有在战斗，此时只是在不停地蹦来蹦去。 李牧风，在这里做什么呢？ 陈国认出两人角色的位置所在。 利用这边峭壁进行跳跃练习。 叶修指了指角色面前的山崖说着。 这里可以跳？ 陈果诧异。 当然可以。 叶修说着操作下去，角色跳起却是落在了山崖峭壁上的一处凸起。跟着连续操作下去，角色在峭壁上左纵右跳，不带停歇，一路走高。其他人听到这边的说话，已经纷纷过来围观。乔一帆职业队出身，知道像跳跃这些基本操作，战队每天都会有固定的练习内容要求每个人来完成，随即也明白星星这边是因为条件有限，所以在网游中找到了一些合适的场景来完成在俱乐部里只要运行软件就可以立即进行的训练内容。 我们准备做出咱们战队的训练方案来，包括每天每人都要完成的基础训练，还有针对每个人不同职业的特殊训练，还有团队训练等，以后大家每天都要完成布置下来的训练内容，咱们也要正式起来。 叶修说道。 好啊好啊。 陈国很高兴，他就喜欢看到战队越来越走上正轨。 我和老魏现在在整理方案，争取今天一天拿出来。 你们加油。 两个经历过职业圈开荒阶段的，之后一个继续在职业圈打拼，积极了丰富的职业经验，另一个却是超出普通玩家远甚的意识和经验回归网游，经历着多年的游戏更新和成长。这两人联手起来弄眼下这档子事儿，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两人的进度十分喜人，连总结带发现带尝试，打开的文档下记录的内容越来越多，同样很有经验的苏慕成也被叫过来帮忙，将两人发掘到的东西编排整理着，弄成最终的合理方案。忙碌一直坚持到了晚上七点，一份以星星战队训练计划表命名的文档诞生了。不过这文档中的内容目前还只是人人都要用的各种基础训练的内容，针对各职业的还没有弄出来。训练表在个人之间传看着，上面的内容有的是他们已经在做的， 有的是还没有的，内容不少，但风格其实很一致，苛刻，重复，十分枯燥。目的是要将选手的各种基本操作训练到精准、快速。 下周，也就是明天起，这份训练内容大家每天都要完成。目前因为我们要抢 BOSS， 所以时间上无法规律起来。在抢 BOSS 以外的时间，都以完成这些训练内容优先。内容很枯燥，但是对提高大家操作水平是很有帮助的。大家不要忽视了这些基础训练的重要性，哪怕是现在职业联盟中的大神，每天也少不了这样一份训练清单。 叶修很严肃地对众人说着，所有人也都神情肃穆地点了点头，只有莫凡依旧没有表情，只是盯着屏幕上的训练内容呆呆地看着。 莫凡，你也试着做一做，可以提高技术。 对他，叶修也是特意点了一下名。莫凡却是未置可否，只是抬头看了一眼叶修就算罢了。不过第二天开始，莫凡却也照着那些训练清单，拿着他的毁人不倦做了起来。个人真实的操作水平在这种整理出来的基础训练面前终于是逐一显著出来了。在手速上并不比唐柔和包子强的乔一帆，对这些训练内容完成的是最好的，绝大多数时候都能一步到位，一次通过。他有点不适应，是因为这种利用网游来进行训练的粗糙模式，因为原理相同，效果终究会是一样的，但总的来说是不如软件方便。等拿翻滚的训练来说，用俱乐部的软件的话，在设定好后，在翻滚的过程中方向略有偏差，立刻就会得到软件的系统提示，而在网游中当然不可能有任何提示，只能是自己翻滚完以后看角色的位置来自己判断刚来翻滚的方向距离有没有达到训练内容中要求的。这无疑就很考验大家的自觉性了，换在职业队里，训练中这种没完成的错误提示都会被软件记录下来，训练后通过软件就知道每个人的训练状况好与坏，也算是对选手训练的一种监督手段。而现在星星的诸位全凭自觉，靠叶修人来盯肯定是盯不过来，叶修索性就没去理会。他觉得他们这帮人里倒还真没有这种会耍赖的滑头，他相信这些人或者是不做，只要去做一定都会认真地按计划将一切做到最好。乔一帆一项一项自我监督顺利完成着，包子那边一直念念有词的，显然进行的就不是很顺利，时不时对自己的失败表示出遗憾。唐柔没像包子这样自己嘀咕，但神情却也很冷峻，皱着的眉头却是平时冲进人海里战斗都不曾会有的，显然在这种要求苛刻的训练面前也经常做不到位。莫凡开始是继续保持着面无表情的冷漠，但是渐渐的也像唐柔一样皱起了眉，显然对于这种训练也不是很适应。而对安文义来说就更痛苦了，很多对操作精准要求挺高的内容他频频做不到位，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这一天是不是能把这些训练内容都做完。至于罗吉，他这会儿还在普通区折腾呢。叶修和魏春设计的训练方法主要都是利用神之领域这边可利用的资源，还在第十区的他却是接触不到。不过这些训练和神之领域的很多挑战任务倒还真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早在神之领域刚刚出现的时候，就有人惊呼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简直就是荣耀技术训练百科大全。罗吉现在折腾这挑战任务也算是做基础训练了。第一天夹杂在抢 BOSS 的空隙当中，除了安文义，所有人都完成了训练内容，但是完成的速度大不一样。乔一帆比那三位真的要快上不少，而那三位 亏得这是没有系统统计的捡漏模式，否则真要他们用了相对应的软件，此时的统计恐怕会让他们羞愧致死。不过在随后的几天，莫凡开始显露出他不是荣耀新人的素质了。在熟悉了这些个训练内容后，他的进步倒是很快，完成得越来越顺畅。而唐柔和包子两个却还在为他们还比较毛躁的操作付出代价。他们够快，但是还不够准。举个例子来说，就像是卢汉文操作剑影步，他可以操作出八个，但要让八个达到完美却做不到。唐柔和包子的操作就是在这种精细的地方还差一些，这也是他们接触荣耀还不够长，还没有熟透。这些训练说白了就是要让操作熟能生巧。不过最差劲的还得数安文义，他每天还在为完成所有训练内容而挣扎。虽然他是经历过神之领域挑战任务的，但那任务所有玩家都是一次做完就好，不管这一次完成的有多勉强，是不是有运气成分。但现在这儿的训练就是要把这些勉强，这些运气通通抹杀。安文义现在对那些要求时间内完成的操作倒是完全做不到，他只能将这些训练翻来覆去的重复，不断的失败没有让他泄气。这才几天呢，这么快就想练出效果，未免把荣耀想得太简单了。安文义确实是最让人省心的一位，完成的最差，却不需要任何人去督促他，甚至连安慰鼓励都不需要。他甚至有向叶修申请抢 BOSS 什么的，反正他也不是最重要，就不去了。他想先努力做好这些基础训练再说。抢 BOSS 相比起这苛刻枯燥的训练表，简直就像是假期一样。但现在安文义主动连假期都放弃了。 这些家伙一定会有出息的。 魏琛大为感慨。